直播。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为您正在播出的北京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大左。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又到年底、哎、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同样哈，带着大家来去回顾一下这一年。 哎，没错啊、嗯、今天呢982活力榜呢来跟大家盘点和回顾一下在2017年那些融入我们生活而且带给我们很大影响的这些热门的词汇啊、嗯、这个一共有20个词。 嗯， 我觉得啊其实当我第一次看到这20个词的时候，我是真真正正的发现这些词汇是完全的融入到了我们每个老百姓的生活当中。 哎，没错，仿佛看走一遍之后呢就是回顾了一遍2017年这整个的过程，是不是、 嗯、没错。 所以说也希望大家可以积极的跟我们互动起来，相信在每个人的心目当中对于2017都有一个新的解读。那在您的生活当中这一年的关键词又是什么呢？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哈。我们的互动方式包括了网络还有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当中的方式，希望大家积极的跟我们参与起来。 哎，没错啊、嗯、这个接下来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2017年的20个热门词汇啊，有来自网络的，也有来自于这个各行各业的。咱们先来说这个媒体篇啊，第一章啊、嗯、说这2017年呢、嗯、中国媒体十大流行语啊、嗯、是这个北京语言大学国家语言资质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平面媒体中心发布的榜单啊、嗯、这个2017年12月9号发布的十大流行语啊、嗯、先来说第一个十九大。 哎，十九大哈，这是大事件、 嗯、哎，没错啊。嗯，也来跟大家再重新回顾一下整个的这个词语背后的这些事吧啊。 嗯、 这个十九大呢，即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17年10月18号到10月24号在北京召开。大会的主题呢，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嗯，哎，没错，这确实是一个大事件，是举国关注的。 哎，没错。 并且呢，现在说实话，在各行各业，还有我们的小区啊，或者是学校当中，都在层层的去学习十九大的精神哈。 哎，对， 嗯，而且大家的普遍关注。 对，而且这个在十九大召开完之后啊，这个也有各地的十九大这个精神宣传组走进了各大校园，为同学们来宣讲十九大的精神。 哎，没错。哇，真的是需要我们去领会和学习。 哎， 那我们还继续跟大家说一下剩余的几大十大流行语啊。 嗯、 那么之后的包含新时代、共享、雄安新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人类命运共同体、天舟一号、撸起袖子加油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啊、 嗯！ 这个是跟大家分享的媒体当中的十大流行语。 哎，没错啊， 每一个词语后面都印证或者是见证着一个事件或者是一个现象的产生。 哎，没错啊、嗯，也是给大家留下了很多很深刻的印象。因为这十大媒体当中的流行语啊，也是它虽然是在媒体当中的，就像我们每天都在跟大家播送的这些新闻啊、消息也好，它也是在时时刻刻影响着我们每个人 人生活的。 嗯，没错，就比如说这个人工智能，或者是说前面有这个关于我们的共享单车 享 这个共享的概念， 嗯， 很多很多都是关乎我们生活的哈。 哎， 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关注这些热词，也见证着我们生活的进步。 嗯， 那我们说完这个之后，因为我们希望给大家带来更多有新鲜感或者是好玩的内容嘛，所以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些轻松的，下面就是第二篇娱乐篇了。 哎， 那说到娱乐篇，有很多很多新的内容和新鲜的词汇也是注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嗯， 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个视频来回顾一下2017年娱乐热词， 一起来看。 有 freestyle 吗？ Yo, what's up, what's up, what's up? PG1 呢？2017年马上和大家说拜拜。今年娱乐圈太多的好与坏，其他的你都不需要理睬，只需要记住一些 peace 与爱。今年你又学会多少的口头禅？回想起来它到底有多难？如果你甚至脑子有点乱，那就到微博娱乐热词榜看一看，到底哪个词念不？哇！ 2017年度十大微博娱乐热词，第十秒，请开始你的表演。比较完整的说法是，说出你的故事，开始你的表演。各大的电视选秀，无论唱歌跳舞还是达人秀，我们都能听到评审们对选手们讲的一句台词。从2017年初开始走红，并使用至今。 请开始你的表演。 请开始你的表演。 来来来，请开始你的表演。 可以用来吐槽，也可以表达吃瓜群众们期待精彩的焦急心态。第九秒，意不意外，惊不惊喜？这句话最早出自周星驰的电影《家有喜事1992》，是张曼玉饰演的何礼玉和周星驰饰演的常欢二人间的一段经典对白。 意不意外？开不开心？ 2017年，段子手们注意到这句对白后，加以改良，创造出各种表情包。就问你，意不意外，惊不惊喜，刺不刺激？可以用来调侃所有的神转折，装满了吃瓜群众们对下一段更精彩的期待。第八秒，求锤得锤。2017年9月12日，模特李雨桐微博爆料与薛之谦的爱情往事，自称遭到欺骗，此中粉力挺偶像，指责女方一面之词，结果李雨桐连爆出实锤，吃瓜群众调侃粉丝求锤得锤，李雨桐也被网友称为雷神。围观偶像绯闻，不相信爆料一面之词，高喊拿出证据时，此惨被实锤打脸。第七秒，当然是选择原谅他。2017年4月12日，白白河北拍到和小鲜肉泰国亲密同游，大批网友涌入春雨凡微博或相关微博下狂刷，当然是选择原谅他，并纷纷制作经典的搞怪表情包。该词常用来调侃人，看似在劝解宽慰，实际上表达了站着说话不腰疼，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吃瓜精神。第六秒，你有 freestyle 吗？Freestyle 就是即兴说唱的意思。大热网综《中国有嘻哈》中，每个镜头切到吴亦凡考核的时候，都会听到他的灵魂发问： 有 freestyle 吗 ？Freestyle 因此火遍网络。一般是即兴的、随性的、随意的发挥，如 hip hop 中的即兴说唱。第五名，社会我什么什么。这句流行语来自电竞比赛，有选手对后面战队的老鸡进行调侃，说社会我鸡哥人狠话不多，随之社会我某某彻底走红。天天向上中赵本山女儿反复纠正王涵说， 我家社会你求解你求解。 九点。 各行各业各类能人的自称，还包含了很多吃瓜群众最不能知的感叹。第四名 Diss。 听说你微博要 diss 我， 中国有嘻哈让这个嘻哈文化的专业词汇爆红，原来是英文 disrespect 不尊重， disbridge 轻视的简写，表达了 rapper 之间用唱歌的方式来相互贬低和批判，形成竞争的文化。 不怕他 diss 你吗？什么什么的，我们就是要找比我们厉害的人。 来源于 hiphop 中的互相攻击、磕代替、对骂、鄙视、撕黑等词汇。第三名，我可能什么什么假什么什么。2017年第一个微博娱乐热词，比较靠谱的说法也是来自电竞圈，当选手发挥不好的时候就甩锅给酒，我可能是喝了假酒了。2月16日，杨紫发微博晒出与秦俊杰搞怪合照，公开恋情，秦俊杰转发调侃，我可能找了个假女朋友，前天是情人节。用途无比广泛，基本可以用来吐槽一切和常态不太一样的自己的遭遇。第二名，戏精。最早来自于饭圈掐架的常用语，原意是比喻表演或演戏很厉害的人，但在网络行为中形容某个人戏很多，很会给自己加戏，爱博眼球出位。某综艺被网友调侃为戏精的诞生。第一名，大康。原来指台下观众跟随音乐的节奏与台上的表演者互动的一种自发行为，大康是对台上艺人支持与喜爱情感的集中表达，看似疯狂实则理性，源于日系应援文化，先表达一种赞成支持的态度。那么你为谁打 call？ 首届浪斯卡2017最近乐榜， 哎，这个一段非常应该用异常精彩的视频啊。 是的是的哈，我们年度就给大家奉上这样一个非常精彩的视频，并且你看这是来自微博的大数据支撑。 哎，没错啊，你会看到每一个热词背后都有好几亿的搜索量在支撑着它啊。 哎， 也是通过这十大热词的排行啊，咱也无论它到底是排行第几，或者是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这都无所谓。 嗯， 反正我们能从这些热词背后啊，因为现在这个已经年底了嘛，这个能通过每一个词去找到当时2017年的某一个月份发生的某一件小事儿啊， 还有 都是满满的回忆。 是的是的，大佐，哪个词让你想到了哪些回忆呢？ 哪个词让我想到了哪些回忆？我想一想啊，比较就直接的是 diss。 哦 diss 就是那 d Describe 是吧？ 对，你的读的比他好听。为什么这个词让你印象深刻呢？ 因为最开始就是我真的不知道他是还从那个中国有嘻哈出来的。 嗯， 我就是感觉这个 diss 这个词总觉得在哪儿听过，但又没有这个纯粹的英文单词。 嗯， 然后就突然有一天说你是不是要 diss 我？就有一个人就跟我说你是不是要 diss 我？我说干嘛？diss 你，我跟你无冤无仇 diss 你啥意思？然后他还用那种特别就是凶狠的语气跟我说你是要 diss 我。然后就从那之后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这个 diss 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刚刚看视频才知道他是那个 described， 就是互怼，对，互怼、互黑、撕啊，类似这种意思。这是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词。 还真的是哈，真的跟生活当中融合到了一起。 对， 而且像刚刚里面就出现了很多嘻哈相关的这个热词，比如你有 freestyle 吗？ 对 对，当时真是掀起了咱们节目，当时也做出一个嘻哈的整个的一个整合，是不是？ 没错没错。 对，还 还有很多，还有像 diss 呀，还有很多很多这种来源于娱乐界的这样的一个潮流哈、嗯、我觉得真的是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关于2017这种非常快乐的回忆。 嗯、 那说完这个娱乐片之后呢，我们可以再继续了，因为下面也是要跟大家详细去盘点的，就是2017年的十大网络热词、 哎、 到底这个网络都有哪些词呢、 嗯、 我们可以先公布一下整个榜单。 哎，好啊、嗯、也是通过一小段这个视频来回顾一下这2017年的十大网络词汇，一起来看。 昨天我跟大家已经炸掉了， 笑出了声可还行。 我们两个在这儿已经炸掉了哈。我们的广播，这个我们听广播的朋友们可能暂时不知道。嗯、 哎、啊，对，只是听到了一段这个激情四射的音乐啊。 节奏 鼓点 声。 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俩就在这儿给大家来详细的盘点一下2017年的十大网络热词啊、 嗯。 这刚刚跟大家说了这个媒体的十大流行语，还有这个娱乐的十大流行语之后啊， 嗯、 这个咱们又到了跟我们这个生活更贴切的、 嗯、 这个十大网络热词当中啊、 嗯、 毕竟现在这个网络呢已经融入到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 嗯、 每一句你在微博上发的这个微博、 嗯、 或者是你在微博上看到的各种各样的热搜啊评论啊，它都会就潜移默化的会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哎，没错哈。所以说呢，我们接下来为您盘点的这十大网络热词，我相信跟所有的人都是非常相关的。而且我们看到刚刚那个视频当中出现的很多关键词哈，这个带着鼓点的非常强硬的关键词是跟很多之前的盘点相互重合的、 哎、 所以说呢在这儿继续的给您进一步的介绍一下我们十大热词的盘点。首先第一个 你有 freestyle 吗？ 你有 freestyle 吗？为什么弄出了新疆的味道？ 你有 freestyle 吗？ 羊肉串的味道 没有。 好，我们来跟大家说哈，那这个呢是来自中国有嘻哈当中吴亦凡的一句、嗯灵魂拷问， 灵魂拷问， 嗯，灵魂拷问，并且非常的魔性哈、啊，因为这样的一句话把整个中国有嘻哈也是带火了， 哎，对， 所有似乎一夜之间，所有人都在互相问着， 你有 freestyle 吗？你有 freestyle 吗？ 你 有 freestyle 吗？你有 freestyle 吗？是的，是的啊。那么作为节目当中的导师呢，吴亦凡会经常给表演不够充分的选手额外的机会。那他提问的方式就是这句：你有 freestyle 吗？ 对，其实这个 freestyle 啊，它的原意呢就是这个自由式 freestyle 嘛，对， 嗯、 就是特别自由的一种方式， 放飞自我的感觉 。一般指这个即兴随性的发挥。 嗯 啊，就比如说这个 hip hop 里边的 freestyle 就是这。即兴说唱啊，那个来，月月给大家来一段 freestyle。 好，等一下，要给我一个点， 要， 我不会 没了吗？ 可还行。 对，但是现在啊，这就被网友们推及到想问对方有没有特长的语境当中，就是你有没有其他的兴趣爱好啊和性格特点啊，或者是。甚至就是一句调侃的用语。 哎，没错，而且现在说实话，不仅是嘻哈音乐当中、 嗯、 也是生活当中大家都会用得到的。而且我觉得现在在这种就是尤其是90后啊，或者是再往后更小的同学们哈、 嗯、 大家的这个个性非常的张扬，所以说大家可能更希望去展示自己不同的个性，也就更希望去展示自己的 freestyle。 哎，没错啊、嗯、这也是这个十大网络热词详细版的第一个词汇，你有 freestyle 吗？ 嗯 啊、第二个词汇啊，这应该是一会意字，这不是一词汇、啊、是一个字 啊、哦、这个字好像很难的样子。 哎，还可以吧。这个字念怼 啊，怼 怼 怼，就是刚刚大佐说的 diss、嗯、是不是？ 哎，差不多 是。嗯，好像还真的是。 嗯，对、哦、这是一个会意字啊，就是怎么写呢，上面是一个 对错的对，下边是一个心， 对 啊，这个古意讲对相持也，意为互相对峙，底下加一个心字呢，就表示这个心里边抵触对抗，引申为有怨恨，故而怼之。这之前啊，还有人这个在网络平台上问过我类似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为什么大家现在都在用怼这个词，是不是有点太不尊重中华文化了？但是我在那件事之后呢，我还特地的去网上搜索了一下，这个怼字还真的是来自于一个古籍当中，就是故而怼之，就刚刚说那句话，为怨恨故而怼之，然后就所以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词。 哇哦，其实像这样的一个词也是带着态度哈，就可能大家有的人会有这样的疑问，但是毕竟我们还是要抒发个人的一些想法，个人的一些态度的哈。 对，而且啊，还有一个小秘密，大家可能不大知道啊，就这个词呢，基本上99.99%的人都会念错。 对， 就是包括我们俩刚刚念的这个词呢，也是就是一个在新华词典里边，它的读音是一个错误的读音，就是三声的怼。 对， 但实际上它的读音呢，应该是四声，就是对。 对。对，突然觉得没有攻击性了，怎么办？ 就没有攻击性了，我好想对你。 对啊，就感觉是在认同对方，是不是？ 对，不过呢，当我们习惯了，就是现在很多人习惯了这个三声的读音之后呢，改成正确的发音，可能会觉得有一些别扭，就像他没有那种很难受的感觉，就是那种攻击性的感觉了， 对吧？ 所以大家也可以像刚刚说的这个大佐介绍的 dis 这个词，大家可以把这个中文转化成英文， 哎，没错， 也许能够更好的帮助您表达这种攻击性，表达这种感觉，但也是不提倡大家那么的攻击别人了，只是希望可以多多的抒发个人的这个想法哈。 哎，没错啊，这个比如说有一个例句啊，就是这dis 加怼，说今天开会他 dis 我报告做的不专业，中文呢就是今儿开会他怼我报告做的不专业， 他对我 报告做的不专业。 对， 听起来这么奇怪呢， 还是挺有意思的，有时候发现我们在盘点啊或者回顾这些词的用法的时候， 对，其实也能就是从这些热门的词汇里边感受到一种来自于这个网络文化呀对我们的影响，和它的这种另外的一方面的好，它有好玩的一面，也有具有丰富知识性的一面。 哎，没错啊，甚至还有历史性。 哎，没错啊，这个今天的九八二狐狸网呢，来跟大家详细的盘点一下2017年影响各位的热门词汇。那么在稍后的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给大家盘点。不要走开哦，一会儿见， 待会儿见。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于 市电台九八二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播出的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M927 Fresh Radio 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大左。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 今天的982活力榜呢，来跟大家详细的盘点一下这个2017年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大事件所凝聚成的小词汇。 哎，没错哈，每一个词汇虽然小，但是他们凝聚了很多很多的力量，并且带来了很多很多2017年的回忆。 哎，没错啊，这个刚刚呢，我们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回顾了一下这个媒体的这个媒体常用的十大热门词汇，以及这个娱乐热词的十大热门词汇啊。然后呢，也跟大家分享了两个网络热词 New Freestyle 嘛，还有这个怼 啊。 接下来呢，啊，这个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这第三个热词啊。这其实第三个词应该是发生在最近的 啊。对，他们很熟悉哈。第三个词是什么呢？是 油腻。 我们两个读的方式也好 就很油腻。哎，说为什么这油腻今天上榜了呢？啊，这个因为冯唐的一篇如何避免成为一个油腻的中年男性啊，刷爆了朋友圈。啊，就是里面罗列了一系列的这个油腻的中年人的几大罪状啊，比如说这个头顶微秃，鼻毛外露啊，这个手腕带串，大肚直挺，在家穿秋裤，手托保温杯。油腻这一词呢，也是从这形容食物一下子就变成了形容人的一种生活状态。其实呢，这个油腻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也是形容一个中年人身体发福，不修边幅，注重养生等等的概况 啊。没错哈，自从油腻这个词开始泛滥在各大网络平台之后呢，关于养生啊，关于90后的种种形容词也是突如其来哈。比如说我们要相信生活不只有枸杞，还有保温杯，还有防脱发。 生活不仅有枸杞啊， 对，不仅有枸杞，还有防脱发洗发水和保温杯。 没错，这个 种种很多很多这种关于90后的形容词。 比如说这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往这啤酒里边加俩枸杞。 对 啊，这个女生在这个来例假的时候，应该又想吃雪糕怎么办呀？就要一根红枣雪糕吧。 对， 啊， 种种哈，所以说真的是关于这个油腻而引申出来的各种形容词，也是刷爆了网络圈了。 哎，没错啊，这也是今天我们说的第三个网络热门词汇啊，油腻，来自于冯唐的一篇文章。啊，这其实，在2017年有很多这样的，就是微信里面刷爆朋友圈的一些文章，在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方式。这个也不能太细数了，因为有实在是太多太多的这种文章，它就一经出现，然后就刷爆了朋友圈。然后刷爆朋友圈之后呢，就成为我们这饭后谈资。大家谈着谈着，你会发现啊，这个事儿 我们好像都变成了其中的那个人。 哎，对，没错，就是这样。 是的，是的哈。那么接下来其实还有一个热词，我们先放在这儿，也是跟这个相关的，待会儿我们再来跟您说。继续来 来推荐第四名热词是什么呢？求锤得锤。 求锤得锤啊！这个刚刚在那段 VCR 里边，大家也应该看到了啊。这求锤得锤的有一个比较详细的解释，在这儿呢也再跟大家重新说一下啊。就说这个娱乐圈里边某两位这个演员吧，演员代表是吧？就是这个吵起来了啊，这是很正常的事嘛。娱乐圈里的互相 diss。然后呢，这个求锤直锤啊，求锤得锤呢，就是指那爆料人抖出了一件事情，但是一开始苦于没有证据，网友就开始证据呢？你怎么这样？证据呢？然后呢，这位爆料人啊，就没过多久就放出了真正的证据。整个的这个过程呢，就称为求锤得锤，而放出的证据呢，就叫做实锤啊。 非常有重量级的这样的证据哈，我们具体的这个事件呢，我相信大家也非常的熟悉了，而且刚刚我们也有盘点过，所以说呢，我们就不再详细的展开了。我们继续来下面的排名第五的网络热词是什么呢？ 扎心了，老铁。 这好像跟你老家有点关系哦。 我的老家，行了，就不在这尬歌了啊。 好，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扎心了，老铁”。它呢是一句地地道道的东北方言。可以说呢，没有东北人，中国流行词语就少了半壁江山。 这好像还真的是啊。干啥呢？ 干啥呢？还有老铁， 咋的了？ 那对，那老铁呢是东北的方言，意思是好朋友。那扎心了是指心中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和刺激。 对，你知道为什么老铁叫做好朋友？ 为什么呢？老铁多硬啊！ 不是这个意思啊！你要知道，在这个东北，冬天是特别冷的，对吧？你之前也去过， 是是是。 然后呢，在东北呢，冬天有一项娱乐活动 哦， 就是只能你跟你的特别好的小伙伴两个人一块做的。这事儿呢，就叫做舔铁。 舔铁。舔铁是 铸 铁吗？ 不是不是。冬天外面不有那铁栏杆吗？然后你就伸出舌头去舔它。 那不是舌头会粘到那个铁？ 对。 然后呢？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舌头粘上了。你舌头粘上咋办呢？你的小伙伴就过来帮你哈哈气。你才能摘下来， 我还以为直接拿刀。 你这那不是砸坏了吗？然后呢，这个时候你的小伙伴呢也不小心的，就是在你帮哈哈气的过程当中，不小心把自己的舌头也粘到了这块铁上。所以说，慢慢的，久而久之，老铁老铁就这么来了。 我还以为最终就形成了一个叠罗汉。我的脑洞 十来个小伙儿围一圈铁在那儿是吗？互相哈哈气，可还行。 我又开始这个脑洞大了。 可以。 但是总之扎心了老铁非常的火爆啊。 没错啊，这个也有说成扎铁了老心啊，反正说什么都有啊。 马什么没的感觉。 马什么没的感觉啊。对，其实这也是一个网络热词，对吧？ 是吧？对，这个是伴随那个电影而来的。 对，伴随了那个电影，然后就是慢慢的流传到后来就变成一个考试的词汇。 对， 翻开书，马冬梅，合上书，马什么梅？ 什么冬梅？ 冬梅，冬什么梅啊？ 对。我相信我们的网友还有我们的听众们都会很有共鸣啊，希望大家继续的跟我们互动起来。 没错啊，说完了这两个词汇呢，咱们再来说下边一个啊。其实下边这一个我是真发现啊，就是自打这个词汇出现之后，它在很多的媒体啊节目当中的出现频率，就是对它的评价，基本上都会用这个词。 要不我们演绎一段好不好？大佐吃晚饭了吗？ 吃了。 你吃啥呀？ 饭。 啊，此处我那个啊应该代替的是一阵沉默。 对，还有天上乌鸦的叫， 忽然安静。 对，接下来这词儿呢叫做尬聊。 尬聊。 对，其实你如果你仔细去想一想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在2017年之前，也是有很多的情况下，基本上这种尬聊的情况会发生在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中，但是在2017年呢就出现了这样一个词汇。它出现这样一个词汇之后，就产生了一系列的这个波澜一般的影响。 其实这个词给之前的种种类似的现象收了一下，就是给了他一个专业的 专业的 词语哈。如果要是碰到这种像不会聊天呀，或者分分钟把这种天聊死的状况，就会有这种尬聊的情况了。 这个但是出于某些原因呢，你又不得不和对方聊下去啊，这种情况就会被称为尬聊。 所以像刚刚说哦，吃什么？我吃饭了。 饭 然后应该怎么去接呢？ 毫无意义的一句话嘛。 所以下面应该我应该怎么接呢？ 哦。 你还记得我们之前我们俩之前做的一期节目，就是关于网络用语。 对，这个 哦， 九五后的网络这个聊天用语，哦呵呵， 哦加一句号。 类似于这样了啊，就叫做尬聊。其实这个词出现之后呢，也给了我们很多，就是给了我们做节目的人很多的反思和思考。 嗯， 就是我们每天在节目里面是不是在分分钟的尬聊当中呢？ 嗯，就算尬聊的话，大家就忍着一起尬听着。 这不行，那这不行，我们还得 对， 准着 对 这个， 对， 准着对听众和网友朋友们负责的态度去告诉你们，我们是一档有价值、有这个 内涵的、 有内涵的尬聊节目。 对， 好，接下来说第七个热词啊， 好， 叫做 第七个， 还有这种操作。 我想到了某一个表情包，还有这种操作。 你这是个表情吗？你是在演绎自己吗？ 好像是有点尬，是不是哈？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那还有这种操作，这个流行语呢，最早应该是在游戏圈当中流行的，用来表达对一些让人大跌眼镜的游戏操作方式的惊讶感。 没错。 那么这个词呢，现在被广泛的使用，经常被用来吐槽或者赞扬一些让人吃惊或者是哭笑不得的行为。意思呢是相当于，居然还有这种套路。用的时候呢，前面要加上。 我去，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然后感情也会更加的到位、 还有这种操作呢？ 对呢，是的， 真可怕 啊、真可怕。所以也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共鸣，你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也会发这些热词哈？ 对、这个是第七名，还有这种操作。第八名啊、打 call， 打电话，打 call， 疯狂打电话啊、这是最开始从打 call 啊、就变成不是最开始的支持，到后来的打 call， 到后来的打电话， 打电话， 到现在的 打长途， 国际长途 、对，真的是逐渐的演变哈。那么这个词我们追根溯源一下，它最早呢是在日本的演唱会上的 应援 文 化啊，这具体指的呢就是粉丝们用规律性的呼喊，跟着节奏挥舞着荧光棒啊，点亮手机等方式，表达对台上偶像的肯定和支持。现在呢被广泛运用于这个对某人的理解、支持和鼓励。请注意啊， call 并不是电话。很多这个朋友啊，就是将错就错，就是说我为你打 call， 故意说成我为你打电话。 打长途啊，各种各样的解读，但是其实它真正的意思就是打 call。 对，跟没解释一样，你这个 跟电话没有太大关系哈。不过大家只要这个心领神会就可以了。 哎，没错啊，这是第八个词汇，叫做打 call。那么第九个词汇呢，就是我们俩的代表，戏精。 如果要是大家不知道我们两个到底什么样子的话，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来看看大左刚做了什么样的动作哈。 看不到的。 好，那么接下来这个词就是我们两个本尊了，叫做戏精。 戏精本精啊。 戏精本精。那么这个戏精一词呢，主要是形容一个人很会给自己加戏，并且以吸引他人的注意。我们说一个人戏精的时候呢，通常说这个人啊好作哟，很会作秀哦。那么其实呢，我们还会说一个句子，是不是？某某某一定是中央戏精学院毕业的。 对啊，这也是这一网络的词汇，对于这个一种玩笑话。 对，开个玩笑哈。但是比如说英文当中也是 drama queen 或者是 drama king， 就是总之就是很会演戏， queen， 对， 就很会演戏的男生或者女生， 对，很会加戏哈。 对，没错啊。这个我还记得刚刚在这视频里边说这个 某娱乐节目， 某娱乐节目戏精的诞生。 对哈，大家你们懂的。 很强啊！这个其实真的可以说啊，戏精这个词用在那个娱乐节目当中很贴切。 没错， 很符合。陶冶一下情操，听听九八二活力榜吧。 快来看一看我们两个戏精本尊吧，本精吧。 真可怕、 真可怕。 这就是我们各位盘点的这个网络十大热词的详细版本啊。如果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在你心目当中还有哪些这个词汇可以代表马上要过去的这个2017年的话，也可以给我们发送过来啊，表达一下自己的想法。 没错，2017的这个余额真的越来越少了哈。所以说呢，我相信这一年大家都会有非同寻常的一个经历。 没错， 是时候给自己做一个总结了。在这儿呢，我们也是有一个接彩视频，看他们对于2017年的印象是什么。 了一点心的。 高考结束了，有一个还行的成绩。 我带领的部门这个筹备公司五周年庆典，然后这个八个人在一周之内搞定了这个事情。 也是做主持的，这行的，一直坚持来北京，一直在做这行十来年了。 在北京摇号算吗？ 伤心大于开心， 秋雨都挺开心的。 很平凡的一年我，但是很幸福。 惊险，无聊，这两个相反的吧。 反正啊，我都是比较满意，跟着啊，在北京特别平安顺心。啊，今年过年没说都不回家吗？都在北京过年吗？ 缺一个结婚的对象。 没有达到特别理想的分数。减肥也没有完成，分钱也没有完成， 后悔没有听我爸妈的话，好好学雅思，然后下来补课，还有没交男朋友。 然后把英语四级考，结果发现从准备的第一天到最后考试，我那俩东西我就没碰过。 半个月前吧，没见到我奶奶最后一面，这是我这一生中最大遗憾。奶奶，你走了，我以后想你咋办？ 18年别太懒，再懒就没机会干了，肯定干吧。现在的 自己的目标别忘了，继续努力。 对于工作来说，就是努力工作，努力挣钱；对于生活来说，换套好房。摇动车号， 雅思达到标准，找个男朋友，然后就上个好大学。 退休了，为国家发挥点能量，走吧。站 ，OK。待会儿你给我问的晚饭吃什么，我都不知道了。 也是一段非常在这个感动当中还有一些比较欣慰的视频吧。 嗯，对啊，这个真的是来源于大家的声音哈。就不管是什么样年龄阶段，确实在这一年当中肯定有开心的，有不开心的，有顺利的，有不顺利的，有遗憾的，也有值得纪念的哈。 哎，没错啊，反正呢，这一些不管是开心的笑脸啊，还是这苦涩的泪水啊，都已经换作在北京的大风里边啊。这个随着2017年已经马上要离我们远走了啊，这个过去的事儿呢，就让它过去。想记住的事儿呢，一定要牢牢记住它。未来的日子呢，还会更加的美好。我怎么觉得这段话更就特别像是在这个公司年会上对大家说的一句话。 大祖，我们一起来唱《难忘今宵》好吗？ 好了。啊， 跟大家开个玩笑，但正像我们刚刚的视频最后几句话一样，不管怎么样，这一年已经过去了，每个人都会有值得记忆的，所以说呢，也为自己点一个赞，同时呢，也对2018有一个小小的规划和小小的这个计划。 哎，没错啊，这也是我们今天982活力榜的全部内容了。在这儿也是希望大家这个最后的2017年的几天啊，能过得顺顺利利、幸幸福福的。这个未来2018年的一整年想什么就来什么啊！ 没错，那不管怎么样，我们永远要记住2017。我们来送上大家一首非常好听的《Remember Me》。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say goodbye. Remember me, don't let it make you cry. For even if I'm far away, I hold you in my heart.I sing a secret song to you each night we are apart.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travel far. Remember me, each time you hear a sad guitar. Know that I'm with you the only way that I can be, until you're in my arms again.